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2集，耳边忽然传来腻的一声低语：“ 怎么会这样？”“ 怎样？” 橙子应声抬头看他，只见他正仰着脸看着高高的顶部。橙子顺他目光看去，虽然有很多灵体照明，但是那光毕竟是微弱，看不清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。迷惑地收回目光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看出什么了？” 他却略微低了头，蹙眉陷入沉思，仿佛没有听到橙子的问话一样。橙子不明所以，也不去打扰他，自己站起来走到石柱前看上面的雕刻。石柱表面生着青苔，但仍可以看到上面刻的花纹，扭扭曲曲，古怪难懂，让橙子联想到了鬼画符，倒像是一种未知的文字。挨着四个石柱看过去，都刻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却是每个石柱刻的内容并不相同。再走到中间那块巨石前仔细查看，巨石的表面同样覆盖着苔类和一些贝壳，也是雕了一些古怪的文字。他绕着这块巨石转了好几圈，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一时却想不明白那是什么呢。橙子怔怔站了一会儿，抬起手抚在石上，一路走着滑向另外一端，略略地倾斜着。一个念头突然划过脑际，他猛地向后跳了一下，怪叫着朝腻那边连滚带爬冲了过去。腻听他突然大叫，站起来往这边跑，两个人撞了个满怀，一起倒在地上。腻顾不得胸口的疼痛，扶着橙子焦急地问：“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“ 棺材呀，棺材呀！” 橙子失控地撕扯腻的衣襟，拼命地在上面擦手。“ 我摸了棺材，摸了棺材呀！” 腻心口一滞，一口鲜血从嘴巴里面溢了出来。癫狂状态中的橙子突然看到缕缕血丝飘过眼前，情绪顿时冻结，惊恐地看着龙二王子慢慢坐下，灰眸渐渐失神。“ 喂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死啊！” 龙二王子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两眼发直，陷入一种僵木的状态，虽是睁着眼睛，却也毫无生气。橙子抬手在他脸前晃了晃，他的眼珠凝滞着毫无反应，大声地喊他，睫毛颤都不颤一下，伸手摸一下他的手，冰冷的，再使劲掐了一下，还是像掐了一块木头一样。橙子哀嚎道：“ 哎呀，你又是怎么了吗？不过就是个棺材吗？这一下傻了吗？哎呀！” 水底的石厅，不，那口石棺表明这可能是一个坟墓，空旷阴森，唯一的伴儿又变得半死不活的，孤寂感深入骨髓，他不由打了一个寒战，又想起了离。他会不会是在忙着找自己？记起那天他说过的话，龙魄的事情解决了，你就想跑了，是不是啊？满腹哀怨的语气，他现在突然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消失了，那个傻瓜会不会以为他真的是落跑了？龙三的那一种被抛弃的小动物一般的表情浮现在眼前。橙子猛地捏紧了拳头：“ 我一定要出去，活着出去！” 这句没底气的宣言嚷出来，反而激起了带着绝望的恐惧。自己能够活着出去吗？心中辣辣的揪痛起来，蜷着腿，拿膝盖顶着心口，抑制着疼痛。“ 当然能，一定要活着出去！我得让那个笨蛋知道，主人不会抛弃他的。” 给自己鼓足了勇气，身上也有了力气，站了起来，拍了拍仍僵在那里的腻的头顶：“ 我去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出去，不会走远的，你乖乖的别乱跑啊。” 然后有意绕开那口巨型石棺，走到墙壁下，顺着墙壁细细地摸，看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。墙壁被厚厚的藻类覆盖，这样即使有什么缝隙也看不出来。橙子又动手慢慢剥出那些覆盖物，露出底下的花纹雕刻。这样剥了很久，底下露出的不过是大石墙壁的石雕，并没有疑似门缝的空隙，他的指甲也剥得流血了。回头看了一眼逆，大吃一惊，一群莹莹发光的灵体几乎把逆淹没了。橙子大叫冲了过去， 走开走开走开，只许看不许碰啊。 灵体们仿佛听懂了一般，纷纷乖巧地晃动了一下。橙子叹了口气，查看了一下流血的手指，再转头看了一眼被他剥掉数米长的海藻的墙壁。这一看不由屏住呼吸，睁大了眼睛。方才他趴在墙壁上剥覆盖物，只知道剥出了一些古色古香的花纹，却因为距离太近看不出具体是刻了哪些东西。但这样远距离看去，那赫然是一幅石浮雕壁画的一部分，有人物，有场景，有情节含义，离得远只靠着灵体的微光看不太清楚。于是橙子站起来走得近了一些，细细看去，他剥出的部分的壁画中，人物面相跟现代人相似，只是衣着非常原始。男子在腰间围了一块布，头发编结成奇特的发型，女子也不过是围身体的布多了一些，围住胸部而已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跪伏在地上。一团祥云状雾气从天而降，之间环绕了一个体型壮硕、面型奇特的人，身高要比跪拜的人高上两三倍，目中威严，带着狰狞，头顶环绕着光环。接下来的画面就像连环画一样，描述了人们将这个从天而降的巨人拱上宝座，奉为王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